飞海入人素金枝，尔尔宽于喘息之追乎？本性而永安于故山也。吾今落皆之一耳，有耳无意君内。